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继续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国庆佳节快乐。那么在本期的节目中呢，主持人段玉龙请到了二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科学领域的发现。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祝大家国庆快乐。 欢迎李维阳。 大家国庆快乐，我是科普作家李维阳。 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都是和科学研究当中有关动物学的内容是相关的。其实呢，动物的研究啊，也在整个的生物学研究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因为在地球上呢，除了人之外，更多的生物其实会动的，这都是动物的这个大领域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很多动物领域的一些新鲜的研究成果。首先呢，第一个内容呢是和动物行为学有关系。我们来讲一讲啊，在中美洲珊瑚礁呢生活着一种鱼，这种鱼啊它有一种能力，它会驯养康虾。一个呢由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和迪金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团队发现啊，在中美洲的伯利兹海域生活的一种珊瑚礁鱼能够驯养浮游康虾，为其食物海藻施肥。这个研究呢，可以进一步的揭示野生动物最初啊是如何被人类驯化来提供线索。其实驯化呢，一直被人认为是一种很复杂的行为，而且呢，长时间我们认为呢，人类是特有能够去驯化别的动物的。但是在自然界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还有动物也会有着驯化的例子。比如我们刚才在新闻当中提到的伯利兹海域，有一种叫做长鳍雀鲷的鱼，在珊瑚礁的附近会变得十分好斗，因为呢，珊瑚礁啊，通常会长着可以成为它们食物的海藻。但是呢，这些长鳍雀鲷会呢格外的对康虾很好，而把其他的动物赶走。受到长鳍雀鲷保护的康虾呀，会在农场大量繁殖，它的排泄物呢可以提高海藻的生长的质量，并且最终使得农场主雀鲷受益。所以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种驯养康虾的行为。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各位先来聊一聊这个新闻啊，真的很有趣。在海洋非常细微的一个小领域，竟然呢这样的小鱼还会驯养康虾，彼此之间呢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其实也证明人类啊过去自我感觉太良好了，认为自己是会驯养动物的，但是今天看来其实不只是人，小鱼小虾都会有着驯养的关系。 我是养过珊瑚缸的，我非常非常热爱花花草草，也热爱养鱼养狗。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养了那个海水缸，里面是有珊瑚、有小鱼、有那个海星、有海参，还有那个小康虾，还有医生虾。李凡老师，你养过这样的珊瑚缸吗？ 我们家现在就有一个。 我当时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养了吗？我买的那个缸是一个29寸的小缸，但是我不停地把那个珊瑚养得更大，养得更好之后，它在那个小缸里就有一点点繁衍不开了，我就把这个缸又退回了那个原始的那个海水农场的那个机构，我说我把这个缸无偿的送给你们，你们给它换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吧，我家可能养不下了。但是他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缸后边有一个条，上面写着保质期是8个月到12个月。 什么意思啊？ 很多人从商场里，像现在很多大型商场里面都有这个展柜，我就是从那儿购买的。他说很多人回去买一个新鲜，8到12个月之间，这整个一个缸的东西就只剩鱼了，剩下的就全部都死光了，生态系统崩坏了。 那他说的保质期8到12个月是什么意思呢？ 是最少能活8个月整个缸的系统。 哦。 然后我当时是养了3年多，整个缸就是那种儿孙满堂好几代了， 然后他说哎，你养的是真的非常好，那是因为我当时看了大量的这样的知识， 嗯， 看了大量的博主分享如何给缸做清洁，如何去喂鱼，喂鱼的周期是多少，换海水的比例，对盐怎么对，怎么恒温，怎么恒湿，怎么去养那个石藻螺去石藻，再怎么去让那个海参去滤食，哎呦，整个系统下来我觉得养这个缸太麻烦了。而且因为我养的那个鱼是尼莫，就是那个小丑鱼， 嗯， 真的他们的智商仅限于说鱼与鱼之间能互相打打架吧，以后也没办法给自己驯养点康虾，我真的太难受了。李元老师也养过非常多的鱼，你养过的鱼里有稍微聪明点的吗？ 我养过鱼里边我觉得还没有螃蟹聪明，其实有好多螃蟹啊，像咱们看有一种叫俗名叫拳击蟹， 哎， 那个它就是会把海葵给弄到自己的小钳子上面，然后用那个海葵在水里边去晃悠晃， 挥着玩吗？ 对对，挥着玩，它也不是玩，它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海葵，它不是有触手没有那个刺细胞，然后用这些刺细胞呢去把海里边漂浮的一些小动物啊，或者浮游动物，或者是有机质啊给粘下来，然后呢他就从海葵嘴里把这个吃的给抢走。 这像不像是拿着一个小网子在捞自己的食物啊？ 嗯，可以这么说。这个其实像这些螃蟹也不知道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说是怎么去学习到这些知识的， 嗯， 因为其实一个个体发现这个事儿可能会比较容易，但是呢如何把它传递下去，这是一个困难。像我们人类啊，我们有文字，我们有学校，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传给下一代，但是这些生物它是怎么把这些知识给传到下一代，或者说他们怎么把这些技能刻写到基因里边， 没错， 这才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那么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识里边这鱼就是比较笨的，那么包括有一些像这个科学谣言说这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啊，或者是这个鱼什么怎么说呢，它智商比较低，因为它比较原始嘛。实际上我们由于对这个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科学技术的提升，包括无人摄像机啊，还有一些潜水的摄像机的这些普及，那么我们就能观测到更多的这个鱼的它的一些行为。那么包括在这个海里边有一种也是珊瑚礁鱼类叫猪齿鱼，它会叼着那个蛤蜊，然后到一个怎么说他觉得最合手的，这么也不能说合手，因为他没有手啊，就是他觉得最舒服的一块石头那儿，然后叼着这个蛤蜊呢往那石头上撞，因为他虽然嘴里边有牙，但是他咬不碎蛤蜊的壳，但是呢他就通过一下一下的撞击把这个蛤蜊壳撞到那石头上，一般那个石头会有一个小的尖儿吧，然后撞到上面一下一下一下，然后最后撞好多下，它因为它不像我们拿手可以拿着锤子啊，或者我拿一个工具帮把这个蛤蜊砸开，它需要弓着身体然后使劲一扭把这个蛤蜊甩到撞到那个石头上，然后可能这个过程要好长好长时间，甚至一个小时以上，然后再把这个蛤蜊打开，它把里边的肉吃掉。 天哪，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为。那么包括咱们说一些鱼和其他的生物共生也好，或者说是驯养的关系也好，那么不仅仅说是这个雀鲷，其实雀鲷啊它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啊它是在这个珊瑚礁鱼类当中一个算是智商比较高的一个类群。那好多种类的雀鲷就是你养在缸里的时候它会跟你有互动。 是的， 比如说 怎么互动啊， 就是比如说你一过来的话它就马上游过来然后看着你，然后甚至呢没有证实啊，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它会分辨不同的人，他会分辨不同个体，可能就是在他看来的话你是有差异的，比如说我站在那儿，他就知道我经常喂他，然后呼呼一下游过来，比如说小韩老欺负他，然后他小韩一过来腾一下就跑了， 没错。 哎，包括好多种鱼它都有这种和其他生物共生的关系，比如说像虾虎鱼，那么它会和一些虾虎鱼就是和古虾有这种共生的关系，他们因为虾虎鱼它游泳的速度不是特别快，那么它呢很喜欢钻到一个缝隙里边，但是古虾呢它是可以挖洞，但是它的视力不是特别好，虾虎鱼的视力特别好，这样呢古虾就在这儿挖洞，然后呢虾虎鱼呢就在它的洞里边可以躲避，而那个虾虎鱼可以替这个古虾去放哨，然后古虾就把它的这个触须，因为它触须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感觉器官，就搭在这个虾虎鱼身上，一直在它的这个活动范围之内，只要虾虎鱼有反应一游走，它就知道哎我马上要回到洞穴里边，危险来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共生关系，可以说到是互利互惠吧。 刚才你提到一点啊，说螃蟹会 会伸出手会去打东西，还是 拳击 械 会去捞东西，会有拳击的行为。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章鱼，这个章鱼呢它也有一种挥拳的这个行为，而且呢科研人员认为这个可能真的是一种为了打出去而打出去的行为，甚至说这相当于是一种霸凌。葡萄牙的研究人员发现啊，和其他鱼类合作觅食的时候，章鱼会无端的用触手去揍这些鱼，认为说这很有可能就是章鱼的一种情绪的发泄。葡萄牙里斯本海洋和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的人员呢，调查了2018年和2019年呢拍摄于埃及和以色列附近红海海底的多段视频，发现在这些觅食的活动中，都有章鱼突然敏捷的用一只触手呢对准合作的某一条鱼。啊，研究人员呢在论文当中呢把这个举动称之为揍。他们说啊，虽然章鱼呢有时候为争夺食物揍合作的鱼类，但是没有理由解释他们的这种行为，就是这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需要去争夺的，但是他会伸出去一拳，然后把那只小鱼啊打一下。研究人员也认为说这个可能啊就是一种霸凌，他为了找到这种快感啊，就是去欺负别人的这种快感。当然他们还说了，章鱼和其他鱼类合作是一种复杂的行为，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是不是碰他一下或者打他一拳跟他说好了，今天呢我们合作结束了，大家可以走了，或者说打他一下，哎呀赶紧小心，附近是不是有什么你的天敌啊要来吃你了，或者也许就是说吃饱了，来我们互相打对方一下吧，只不过我有手你没有手而已。 刚才看到一条新闻的时候，我跟李渊老师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知道章鱼为什么有那么多条触手吗？其中一条可以把鱼紧紧的握住，另一条开始猛抽它嘴巴子反正鱼的小鱼鳍太小了，它也无力反驳，而章鱼可以同时揍好多只鱼哦。 它可以，它有八条腿，那一下可以揍四条鱼。 是呢， 它真的这么坏吗？ 好像还没有，这只不过是我们两个人的想象， 希望他们以后能学会。 对，其实说是这种霸凌行为吧，那么其实很多群居动物里边都会有这种类似的行为，比如说像狼群里边，那么狼群的首领就经常会用类似的行为，比如说把自己群里边地位比较低的一个个体啊，然后按在那儿，然后比如说假装要咬它。那么包括小韩你养狗你就知道，比如说你把狗摁在那儿，然后让它肚子朝上，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屈服的行为，它就是对你表示臣服。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对比如说群体的领袖就会对群体里边其他的一些个体然后做出类似的行为，以确立自己在这个群体里边的一个地位。 嗯， 这样我是老大，那么有吃的时候我先吃，那么你们都得靠边站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章鱼实际上是在无脊椎动物当中最高等或者最进化的一个类群。那么这个类群叫做头足类啊，头足纲动物。那么现在现生的头足纲几种，有一个鹦鹉螺是一个比较原始的这么一个种群，然后还有就是章鱼、乌贼和这个枪乌贼。枪乌贼也就是可以说是咱们现在鱿鱼吧，大家比较理解。他们呢都属于这个无脊椎动物里边，包括感官啊还有智力啊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还有记忆力。 对，他们首先他们就是运动能力是很强的，包括像枪乌贼游泳的话，它是怎么说，它的速度不输给一些鱼，那么它可以非常快速的游泳。然后这个乌贼呢，它可以在这个海底就是非常好的潜伏，然后 拟态 它可以改变体色。而章鱼也是怎么说，这个类群里边表现智力最高的一个类群，它可以钻到一些缝隙里边，比如说它能钻到酒瓶子里，就从酒瓶子那个口然后钻进一只很大的章鱼。然后呢它也会表现出来拟态成其他动物，有一种章鱼就是它可以拟态成什么海蛇呀或者比目鱼啊或者那个梭鱿啊，拟态成这些动物，然后根据它见到的动物不一样，比如说见到比较厉害的了，那我就拟态成梭鱿，因为这个梭鱿它身上有毒刺嘛。 嗯， 如果说比如其他一种情况，它就把自己伪装起来去逮一些其他的小鱼吃。那包括还有一些章鱼，它会把自己找一个蛤蜊壳，然后把这蛤蜊壳呢通过触手给合上，然后它就藏到这个蛤蜊壳里边，这样别的鱼就是它的能捕食它的动物呢就看不到它。哎， 那为什么他要去揍别的鱼呢？ 他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闲的没事干，就跟我们比如说有人喜欢抖腿，有人喜欢转， 还有的人喜欢恶作剧，突然吓你一跳 啊，对啊一下。其实他可能就是通过这个当中，就是像我们新闻里说，他可能想找到一种快感或者存在感，或者是就是单纯的闲的没事干。 嗯， 这种行为我觉得你们两位都太正经了，肯定不是很好理解。我感觉我跟这只章鱼已经开始共情了呀。 啊，为什么呀？ 我是我们家老二，而且我跟我姐年龄差十岁，我从小就是这么一条章鱼。 就是这么一条章鱼。 就是这么一条脏脏的章鱼。 你兴奋的已经连说都不会话了。 没错，我就是觉得我跟这个章鱼已经开始有一种通感的感觉了。因为你想，当你的姐姐或者你的父母就是年龄也都比较大，比较正经，在那儿认真做事的时候，你突然揍他一下，那感觉太爽了，你得赶紧跑。你跑得不够快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三个人混双，不对，混双不对，混单的打你。而且还有个替补，你说可不可怕？我小时候就完完全是这样的人，就是那种我在班里是班长，特别的就是那种正襟危坐，回到家我就暴露天性了，我就说天哪，今天上课上的可开心了，姐姐咚推他一下，我姐就会说你说就说，你打我干嘛？这是章鱼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比如说今天合作 今天吃的好开心啊， 今天合作的真开心啊，啪给鱼一嘴巴子，鱼说你说就说，你动手干什么？章鱼会说那你也还手呀，他说我没有。我姐是怎么说？我说你也还手啊，我姐说我是你姐姐，那你十岁我回也不合适，你想我七岁他都十七了，打我也不合适。 嗯， 特别快乐，这只章鱼我觉得我懂它， 所以其实说明这个章鱼真的很聪明。 是的， 对，它会有一些满足了基本需求以外的其他的需求。 而且其实你知道前几年不是还有只章鱼都成了网红吗？就是那个章鱼哥。对啊，它各种。 什么叫前几年？这都过去快20年了吗？ 真的吗？ 对啊，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 对呀、啊， 我的天哪，我一直还觉得这个事儿就好像才发生了没几天一样。天哪，我出现了记忆断片，我还不如这只章鱼呢。 我章鱼的岁数也不太长，它的寿命也就是3年。 没有，它可能更短，就是雄性章鱼在一般在交配过以后就死掉了、然后雌性的话一般它会守护卵，然后在这卵快孵化的时候，然后它基本上就死掉了。 趁着新鲜的时候， 几乎没有这个小章鱼能见到自己的妈妈。 真的吗？ 那么对，因为他们采取的就是一种速生的策略。那么大多数投足纲动物、比如像咱们说的章鱼、鱿鱼和乌贼，他们都会寿命比较短，生长速度会比较快。包括咱们说那个大王乌贼，你看它很大、但是它的寿命也只有2到3年、就是它会很快的长到那么大。 所以说它伸出这只手是不是要看一看这条鱼是不是我的妈妈。 不，我觉得太好了，幸亏他们活不了太久，要不然就以他这个智商很快就能上岸来揍我了。 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这个聪明的动物可就是在地上了啊，是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乌鲁瓦图寺的长尾猕猴。这种长尾猕猴呢，以高智商犯罪而出名。怎么个出名呢？哎，怎么个高智商呢？是他懂得用偷来的贵重物品向被盗窃者勒索食物。去这个地方旅行的人呢，对于这种猕猴印象深刻。原因是什么？是这个猴子他会偷走游客的很多物品，比如包啊、帽子啊、太阳眼镜啊、平板电脑和手机啊。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个猴子呀，它偷完东西之后，它会清楚哪些物品对于游客的价值最高，甚至在和你交换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比如说它偷走你的是一个包啊，你给它一个面包，它觉得可以啊。但是如果呢，他偷走的是你的手机，你给他一个面包，他就觉得不行，这个手机就不还给你。当你给他再来一个面包，甚至再多给一些其他的物品，他可能才会考虑把手机还给你。但是呢，如果他偷来的这个东西呢，价值比较低，你给他的不是一个面包，给他的是一把瓜子儿，他权衡一下说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哎，他也会把这个帽子还给你。所以就说明这个猴子真的还是挺聪明的。就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星球崛起》，这已经开始和人类讨价还价了。 这也太可怕了吧！我刚才还说章鱼要是揍我怎么办，我现在就 猴子要揍你了。 对，猴子要是揍我，他还比我跑得快，兴许他攀爬能力啊，还有他跳跃能力也都比我强、那我可真的是无力招架，甚至我打他我也丢份儿啊！你说我都进化成人了，我回去猛揍一猴子， 你根本打不过猴子。 啊，对啊，毕竟我手机还在他手里呢，他在万一录下我的罪证给我发网上去了，某博主打猴子 你就射死了。 是的，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猴子拿人的东西去换食物，这说明了几个问题啊。第一，肯定是这人先拿东西喂猴子的，那么猴子会把人和食物联想到一起，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可能说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发现呢，如果把人的东西给抢跑了，哎， 这个时候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或者更好的食物。那么包括不光是这个印度尼西亚，咱们在峨眉山那儿也有猴子，基本上就 也是这个样子， 当地的一霸了。那么他会去，就是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课本里边就有峨眉山的猴子，然后呢老师就给我们讲说，这个猴子你不能给它吃的，或者你不能打开它的包，它会打开你的包去翻你的这个里边有没有吃的。如果说他认为你身上有吃的，你又不给他的话，他就会很麻烦，比如把你照相机抢走啊，因为那个时候照相机还不是数码相机，但是也是很贵重的东西，或者是把给你洗劫一空。 他偶尔为了泄愤会给你扔下去。 对，而且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吃的这些食物，对于这些猴子或者说野生动物来讲，都是不健康的。 嗯、猴子应该觉得很好吃吧？ 对，都是很好吃啊。你比如说，你吃薯片、 啊， 你觉得好吃吗？ 对啊，好吃啊。 你吃膨化食品好吃吗？ 好吃啊， 高盐分、高糖分、高油分 都好吃，但是不健康。而且呢，咱们知道这些是不健康的，比如说，哎呀，我吃了一袋薯片、 嗯， 那么可能我之后会去健身。 对。 然后我把这些热量消耗的，但猴子不是啊，吃饱了就往那儿一躺、 嗯， 然后立马就变成一猴球了。其实我们在峨眉山，就是我记得我朋友在峨眉山的时候就看到好多非常非常胖的猴子，然后我在一个视频里边看到好像是日本的一个猴子，就是你都不能称它为一只猴子，而是一滩猴子， 一坨猴子， 对，都不是坨，它已经瘫在地上了，就是。 哦， 移动都很困难，但是呢他还是吃就是人们抛给他的一些食物，尤其是高热量的食物。所以我们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我们是不要去投喂的，包括我们国家现在之前在西部有些地方，那么投喂那个旱獭， 嗯， 那么旱獭虽然胖乎乎的，你看它很可爱，因为它不怕人，所以呢我们就把自己吃的一些东西给它，就导致了这旱獭更胖了。另外一点就是说，野生动物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些病毒或者细菌或者寄生虫、 嗯、 比如旱獭 鼠疫， 对，就它就是鼠疫的高危传播者。那每年基本上每年吧，就是朝阳医院可能都会接收几名从这个蒙古也好或者其他地方也好转院过来的这个鼠疫患者，这个实际上是挺危险的。那么我甚至看到有些照片里边人、 嗯、 有的人啊是拿那个就是嘴叼着食物去喂那个旱獭、 啊、 我看的、就 是、作死吗？ 绝对的。 就是当时我真的可以用毛骨悚然四个字来形容我的想，就是我内心的想法，就是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但是他觉得哎挺好，还拍成照片给拿出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可能一次没事儿，两次没事儿，但你如果一旦是中了，那么在那个地方它首先当地医疗环境是比较差的，第二呢就是交通也不太方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以后，那么你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可能小医院还治不了，然后你去大一点的医院中途就好长时间，那么如果你的身体比较弱，可能在你去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谨记，那么不要投喂野生动物。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和野生动物的一个正常的距离，就是你能看到它就好，然后不要跟它过于接近。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猴子它拿人的东西，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它真的拿到你的东西，如果你拿东西就是你再拿食物去换，实际上是也是激发它这么一个， 没错， 强化了它的这种行为。 那你就别给它呗，只能是这样，它觉得哎呀拿走这些东西我也用不了，就只能是扔了， 那不行， 到时候再捡回来呗。 如果真的是在山上往下扔，我可能捡不回来了。 或者你可以给那个猴子讲金斧子和银斧子的故事啊，你就赶紧给我吧，不要那个都拿走，都拿走你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猴子都已经聪明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我还是赶紧下山吧，我上山也没什么好下场。是这样的，李万老师刚才讲特别好，除了不能投喂，为了他们的健康，还有一个是不能让野生动物出现对人的警惕性降低。因为你想，我们游客或者说普通热爱动物的人，如果你长时间你说我去投喂这些野生动物啊，或者说我可能还会撸一撸它，让它误以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友好的跟友善的、 嗯、 那将来面临捕猎者或者面临一些非友善人类的时候，它对自己的保护能力是急剧下降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就是严重的一种情况， 就被逮走了。 没错。还有一种行为就是为什么刚才说有一些你像薯片啊或者人类吃的面包那些高糖高油的东西，我们人类吃着很有快感， 感，那是因为首先我们能消耗掉， 嗯， 其次是我们会营养膳食搭配还是相对合理的。而这些游客，你想大家上山一般背的食物也都是自己喜欢吃这些不是很健康但能获得快乐的东西，毕竟我们是来旅游的嘛。如果猴子长期使用这些东西，而他们的肝肾跟皮肤代谢跟我们是不相同的，因为猴子身体上覆盖着大量的毛发，它的汗腺其实分布是没有人类分布那么广的，很多是在腋下啊、肚皮啊，或者有一些裸露皮肤的地方才能够排出一些盐分。如果它长期这样子的话，对它的肝肾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一定是把自己的包啊还有贵重物品看好，无论是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不要让当地的野生动物去抢夺你的东西，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也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好，我们又是在这个新闻当中和大家传递了有关和动物接触的正确知识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比刚才提到的长尾猕猴还要再聪明，还要和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的黑猩猩。在今年六月份，生活在美国旧金山动物园的雄性黑猩猩科比死亡了，终年63岁。据记录呢，它是美国最年长的圈养的雄性黑猩猩。这只叫做科比的黑猩猩呢，从小啊被人当作是表演黑猩猩长大。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旧金山动物园生活，并且呢是在那里啊，它是一只明星动物。动物园的饲养员呢都喜欢称之它叫做老爹。依照呢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的说法呢，科比是动物园黑猩猩群体当中的长者，他的存在还团结了很多黑猩猩群体，是动物园呢不可替代的动物。野生黑猩猩栖息于非洲赤道附近的地区，野外环境下的寿命呢很少超过40岁，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一般可以活到50-60岁。目前为止呢，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黑猩猩列为濒危动物。由于呢受到捕猎、栖息地缩小以及疾病的困扰呢，它也被认为啊是非洲生命最受威胁的灵长类动物。我们来说一说这只63岁的雄性黑猩猩，这个绝对在黑猩猩的群体当中啊，就算是高寿了。 对，已经算是很高龄了，因为一般野生的黑猩猩，其实10几岁就算。怎么说呢，就已经很不容易，因为 十几岁就不容易啊。 对，因为他在幼年的时候夭折率就其实很高的，不像我们怎么说呢，像我们人类小孩因为是在人类社会里边受到大家的保护嘛，但是他在这个野外的话实际上包括伤病啊，那么你比如说小猩猩喜欢玩，那么人类小孩也喜欢玩，但是小猩猩如果说摔一跟头，比如说胳膊摔折了或者摔破了，那么可能伤口就会感染了。但是我们呢比如说有点伤口了，我们消毒然后贴个创口贴，实际上我们就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对于它来讲就不是。而且包括野外也有一些掠食动物，比如像一些食肉动物都可能去，它可能打不过大猩猩，就是大的黑猩猩啊，但是它可能对这个小猩猩就可以把它给抓走。而且就是其实黑猩猩啊，你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没什么问题的动物，但实际上黑猩猩是一种非常暴力的动物，它不同群体之间甚至会发生战争。也就是说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里写，就是两个黑猩猩群体它挨得比较近，然后呢有一个群体里边大概有30多只，另外有一个群体里边是10几只，然后这个有30多只黑猩猩的这个群体啊，它就有几只算是年轻的比较厉害的雄性黑猩猩，就经常是组成一个小队深入到那个另外的那个群体里的领地里边，然后只要发现落单了就给他想办法打死，或者是 而且非常的残忍， 这么狠。 他们不仅仅是说我们只把他干死，他们有可能会让他死状非常的凄惨，起到一个威慑作用。比如说他们真的会用巨石把他的石头砸得稀巴烂，或者是用一种虐杀的方式给他开膛破肚。 这不就是黑猩猩群体里的黑社会吗？ 没错。 对啊，然后呢就是在大概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把那个群体完全就给打散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整个地盘给接管过来。实际上所以说你觉得他如果是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下能活40岁，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是有非常多的危险的。那么 在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中相当凶险。 对啊， 相当的。而且既凶险还有没有法律，并且他们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规则。 这不就是自然的规则吗？ 没错。而且你想人类 其实像刚才李元老师说的那个，不仅被人记录成一个纪录片了，还写成了一份报告。我当时一直在追踪着里面每一个，就是比如说不同的，就跟我们现在追剧一样，你会看到某一只猩猩被他们命名了，被他们编号了，被他们打死了，你心里也会很难受。但是那只是你人类的情感，它不适用生存法则，在野外的生存法则，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竞争状态里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然后这样的一只被圈养的雄性黑猩猩，当时我觉得他还是过得挺安逸的。他这一生不仅是有很多的小伙伴跟他互相陪伴，还有很多人类是被他影响了的。好多人以跟他的一张合照是为荣的，好多人，因为你想他活了60多岁，很多人小时候去逛动物园，后来去逛动物园，也许见不到他，但你知道有他的存在，他陪伴了你大半个人生，那个感觉还是很好的。也许你会给他将来讲给你的孩子听，你说，哦，这是陪伴爸爸长大的那只黑猩猩，哦，怎么怎么样。当时有好多人都晒出跟他的合照，前一阵子的时候无数人去讲说，哦，这只黑猩猩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对我们去保护动物的一个影响，还是影响非常深远的，不仅对动物界，对人类界影响也很深远。 而且黑猩猩的记忆远，就是它的记忆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叫杨毅，他原来是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有一只就是他养过的黑猩猩跟他关系还特别好，就是他养大的，然后后来那只黑猩猩被放到了上海动物园，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然后他去那个上海动物园的时候，就是那只黑猩猩看到他来了以后就特别兴奋的跑，当然他不是进到那个后台啊，他就是在前面那么一过，对，然后那只黑猩看到他过来以后特别兴奋，就一下跑过来，然后隔着那玻璃就跟他显现出特别亲热的那个， 哎， 那个时候杨毅是不是老泪纵横了？ 那反正还很年轻的泪纵横，二哥不老， 他其实岁数不小了， 对对对，但显得年轻啊， 长得年轻，他也是我们三个共同的朋友，终于你一个人也不能凡尔赛起来了，是不是？ 没错没错，我说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吧，其实。反正那次我看的也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想到自己养的好多动物，实际上跟他们就是每一个个体吧，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感情，都会觉得他是你生命里边的一员，那么你和他在一起就是一种缘分，其实真的应该珍惜，不光是我们怎么说，每一个朋友吧都应该珍惜。 哎，那北京动物园现在有一些养的比较久的这种灵长类动物吗？你了解吗？ 这个我们俩不一定了解，但是在北京动物园里我有一只跟我感情非常深厚的狗。 你之前在我们节目中讲过， 对，那只狗花了太多钱了，我觉得在它身上花的钱远比在我们家现在这只才1岁多的小狗身上花的钱多，因为持续了太多年了。 哎呀，北京动物园我是好久没去了，因为家里不让去， 怕你去打架， 对对对对对， 怕你去打架影响小动物，是不是？ 但是北京动物园有一只很厉害的熊猫叫谷谷，咬了6次还是7次人啊。对对对，都是人翻到他的那个笼子以后，然后他又把人咬了。 人翻到笼子里去逗熊猫， 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 太欠了。 对啊，因为好多人就觉得，哎，你看这熊猫多可爱啊。现在咱们就是网上就有一群这个怎么说，叫熊猫党吧，还是叫熊猫粉吧，然后他们就是去给熊猫打气呀，或者是 给熊猫打气， 对，就是比如说，哎呀，哪只熊猫我一直看着它，然后我去说 去撸撸它， 我很喜欢它呀，然后怎么样给它，算是它的 粉丝， 忠实粉丝吧。但是呢，他们好多人其实对于熊猫的认识还是比较片面的，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熊猫呆呆的萌萌的那一面，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厉害的食肉动物，你真的不能小视它。熊猫的熊猫的咬合力在熊科里边说是排第二的。那么虽然 这么厉害， 对啊，虽然因为它吃竹子呀，那个 要咬碎竹纤维啊， 那个需要多大劲呢？所以说，而且它在野外的时候，熊猫是一种非常机警、非常敏捷的动物。那么大多数啊，我们普通人在野外，如果是熊猫它能隔着很远就发现我们，然后呢，它能躲在一个比如说是灌木丛里边，或者是岩石的阴影里边不被我们发现，然后它会盯着我们。然后实际上， 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来一把， 好像这个倒不会，因为它不是一种食肉动物，而且我们体型本身也很大。包括以前我去那个保护区的时候，保护区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朋友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说，哎，你看那边的树丛里边大概300米 有一只熊猫，然后我就看，哎呀，这什么呀，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是我们就在那儿蹲了好久，那熊猫可能也觉着我们怪无聊的，然后他就走 出自己走了， 对，他就走往我们向往方向走了。 熊猫懒得打 我，哇，我看见了。当时我们几个人还哦了一声，然后熊猫一回头，噔噔噔噔噔就跑。包括有一个视频，我是看到熊猫在那个一只野生的熊猫，应该是一只雄性的熊猫，它在那顺着公路走，然后。有一个车开过来，他一看那车，咵一下就顺着那山坡就下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滚下去还是跑下去，反正就是看他跑得特别特别快。 我就当不了动物的饲养员，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小动物。如果有一天就你告诉我这是我的工作，我需要换岗，或者说那个动物可能会像刚你刚才说的，可能从北京动物园调到上海动物园，我可能情绪上会觉得我太想念它了，我可能 就会跟着它一起调过去。 啊，对，我就觉得我这样子也太动荡不堪了吧，我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被人生被连，不能叫被连累，就人生如果这样子跟动物捆绑的羁绊太深，对他也不好，对我也不好， 就好像人生中少了点什么。 没错，这种太强的这样的分离焦虑不行。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特别适合你，据我了解啊，北京动物园呢在昌平有一个分园，这个分园是不对公众开放的， 对对对， 是育幼的是吧？ 不，它有两个功能，第一是育幼，第二是养老送终。 还有就是，比如新来的动物要先能跟那儿待一段时间，然后养定了以后再放。 那更不适合我了，养老送终环节，我可能会在那里开辟我的新的副业，就要给动物，就不说了。 对，所以我有一次也是采访的时候去那边看了，我觉得也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表现。 是， 其实很多动物在城市当中和人生活了这么多年，最后呢，我们也要给它一个善终嘛。所以当动物不太能够自由的在动物园面对公众活动的时候，也去给它放到一个适合它生活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这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有关动物的一些研究。今天做客节目的李维阳和韩新卫都是非常喜欢动物的人。我们本期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小韩，谢谢李维阳， 祝大家国庆快乐，再见， 大家再见。 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像雨水冲淡蝴蝶